国际局势瞬息万变，香港政坛风起云涌，政坛变动同你深入分析。梁锦祥一周时事， 好，先今日同大家见面啦。就近排好似呢个世界咧，都几多不幸嘅事喎。啊，唔知點解，即係呢幾年咧特別犀利。咁其一，我想問問兩位，因為兩位都喺台灣啦。咁台北咧，台灣就新北市嗰個醫院大火。 係。 咁我覺得相當奇怪，因為咧，即係我自己今年都去過台灣啦。都個進步相當之快嘅。特別睇如果你睇台北市咧，啊，即係同我十幾年前即係去過比較，相當之進步。但係一間醫院咧，就已經一火燭，竟然可以燒死咁多人咧，呢、這個我都覺得比較奇怪。你兩位台灣通嚇， 依間醫院我直情係喺嗰度睇過證添，好多入過去嘅，我真係講。但係呢間醫院真係起咗好耐，其實都比較殘舊嘅。咁啊，嗰陣時咧就有個笑話，我嗰陣時入去睇證咧，那個醫生咧著住條牛仔褲，著拖鞋嘅啫，咁啊插住啲螺絲批喺個嗰件袍嗰度，咁我就真係好驚啦。咁啊，原來嗰個醫生話俾我知，啱啱佢架機車壞咗， 佢自己整埋， 佢自己整，哇！我真係 即係佢修理油， 佢修理 係修理車又 係做命車，哇！嚇鬼到 咁，你諗下一個人咁即係幾犀利咧？ 咁啊，好似黃師傅啱，黃師傅啊真係度過呢間台北嘅醫院咧，喺新莊嚟嘅。咁咧就好似新北市咯，咁啊， 新北市即係以前嘅台北縣啊嘛， 係咯，佢新莊 唔係好遠嘅啊，其實 唔 係近 台北縣啊，係 啦，近過我哋上去 叫新北市啊，廣州， 佢係新莊，係新莊 嘅啫，係啊， 咁啊。過咗條忠孝橋咧，就到 係啦， 咁樣咧就啱啱咁巧，今年啊度過佢道門咧係五黃道。 我其實係咩嘅？唔係即係澄清一樣嘢先，唔係親身去度嘅， 係喺 個地圖睇到佢 個方位 嘅。咁地圖你大家都自家你用 Google 啲 Google Map 個地圖可以打開嚟睇噶嘛？咁開到睇咧就咁啊，發現佢真係個門啊咁啱就。如果在地圖上沒有看錯，真的向北的。年初我們都說，經常都說，今年的五黃三煞就是一個北位嘛。如果你大門啊，那些氣候位，主氣候位那些，都是如果在這個北位，那就容易招惹一些災禍咯。很不幸，那它又新北市，台，即是台北新北市。 台夠曬北 位。加埋台北醫院，即係全部筆啊認曬啦。咁你當對號入座好咩都好啦。咁但係如果佢本身佢而家佢亦都本身，如果佢真係個坐向係真係開正筆門咧，咁應驗嘅機會率就更加之高咯。 咁其實都好巧啊！今年都有幾個客户咧上嚟批榴蓮嘅時候咧，無獨有偶咧，幾個屋企啱啱個門都係五黃。 係啊， 五黃到嚟講咧，今年係有一個咧，直情係重大嘅疾病出現咗。咁啊，真係咧就要幫佢化， 必須噶啦， 好大嘅力氣先可以化得到有啲就，咁啊，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因為仲有都半年時間，其實都陸續有嚟嘅，尤其是咧到北方嚟講咧，秋冬以後嚟講咧，你就有水司令啊，啱啱就係，咁嗰陣時咧更加惡添。去到冬天嚟， 同埋好似講起呢方面，除了北之外，其實西邊都是一個耳仔病升到噶嘛。喺今年來年，其實我前幾天我去睇一間屋喺北角嘅，就今年搬入去嘅，咁佢啱啱即係佢開個門就真係西面啦。咁佢其實就唔止流年係啱，即係唔止流年嘅問題影響，而本身佢個坐向個格局個西方咪都係有。厭的問題，加上流年的粒耳仔星，其實就是一些衰星在曬門口，所以他搬進去之後，他成家人都是病痛多咯， 厭交加必選主， 尤其是個女户主 會 更加傷啦，係啦，更加傷啦，咁啊，譬如工作又不順利啊，病痛又多啊，前幾天我去到睇到都是即係好。正常是應驗了現象，當然好像天師傅所說，就真的要盡能力去幫他化解，用一些風水器物去 減輕翻個負能量咯，叫做咁啊，希望就係話幫到呢、這個事主就即係渡過呢、這個。呢、這個病困啦，咁啊，如果你話繼續住落去咧，就我當時都同佢講噶啦，反正如果你係租嘅咧，你租 就揾地方啦，係啦，搬啦， 啊，如果你係未租嘅，我一定叫你唔好租添啊嘛，咁你話如果你自己樓冇辦法啊，即係賣，總之就離開個住宅啦，揀翻一個好嘅氣候先啦，咁樣當然係可以化嘅，但係化始終都係一樣嘢，都係。佢個格局都係唔好嘛，咁坐向 OK 嘅，只不過就叫做個入邊開嗰啲間隔啊、門口啊嗰啲唔好，即係我哋所謂嘅所講嘅咩金玉其外啊，外邊係啦，外邊睇好華麗好靚喎，坐向啊 OK， 倒山倒向喎，但係點不知原來入邊嗰啲咧唔係啲。而就是非門啊、病門啊、災星門啊嗰啲開曬喺度，咁啊容易出現問題咯。咁仲有佢其中有一間房係真係染膠家嘅，咁啊佢仲曾經話有產生過一啲幻覺，即係聽到人講嘢啊，好似有嘢搞佢咁啊。咁我上到去咧就其實。我就不見有呢樣嘢，亦都感覺不到啦。甚至乎起之掛體咁冇呢樣嘢，咁我都相信係、那個、 心理作用， 係啦，心理就染膠膠嘛，咁咪真神假鬼咯，心理作用咯。 好咁啊！除咗呢樣嘢，就即係我哋循例都要講講個股市同埋個匯價啦嚇。咁即係喺度跌嘅，冇乜補充啊！ 冇補充啊！ 基礎基本上嚟講咧，就大體上嚟講，雖然話入咗金月啦。但係嚟講咧，嗰、那個整年嚟講都係吹跌嘅嘛， 係啊， 吹跌嘅嘛，咁所以嚟講個波動咧就比較大少少。 唔係你就算入金嘅月係有幫助嘅，不過力量唔大嘛，因為佢一個好短嘅時間嘛。咁好似佢啱啱立秋嗰幾日咪穩咗。 穩定咗， 穩咗幾日，回咗幾日。 但係最近呢四日嚟講，累積跌咗成七百幾點啊嘛， 跌翻咯。 係啦，今日都四百幾啦。 你唔好話就係股市啦，連黃金即係嗰條倫敦金都已經跌破咗1200元啦。 1200啊， 唔係 佢而家你睇落個勢都係美金升啦，即係總之就美金升啦， 美金強， 美金強， 美金強啦。 咁你遇到個。個總統咁惡咁，冇辦法喎！真係嚇，喐啲又喊打喊殺咁啊！真係 嗱，騰訊咧嗰陣時，我哋就預測佢350， 係啦，唔止添喎。 今日340啦，已經落到去，咁可能咧都仲會有跌落去嘅，即係仲有個幅度，都可能仲跌多20-30% 左右度。 咁我諗啲大 master 都沽空騰訊嘅， 沽空啊！琴日都好似1億聲咁樣沽空騰訊，咁啊都唔知點解啦咁啊。 咁 anyway 就如果跟兩位師傅，即係唔好即係我強加你吧，即係喺你吧後咧，即係係咪今年都睇淡？ 应该睇淡啊，都是维持原判啦、 啊。淡年初都讲了 讲咗 强积金，强积金嗰啲就最好转转咗佢做稳健型保守，系嘛咁啊，过咗呢个浪先至调翻高，系嘛，同埋甚至乎我哋有讲话咩啊，沽期指噶嘛， 沽期指比较 沽期指嗰阵系3萬1、3萬2嗰阵嚟噶嘛， 系啦， 咁你有沽嘅话，咁而家27000 个 range 啦，27000几啦嘛，嗰度都差唔多， 你有翻3000点。點子喎、啊？你大期50000點都黃眉毛， 係 細期 long term 期指嗰啲沽空咗嗰啲，我有一個老友咪5月嘅時候，佢就開始沽咯。咁啊幾好㗎，呢個都唔錯㗎，有餐晏仔食㗎。係 嘛？咁啊啲大茶飯會唔會年尾都有啲即係機會啊？ 咁我睇下佢哋嘅偏財運夠唔夠啦。 其實咩都揀，最緊要有運行， 係啦，冇錯 啦。 配合到嚟講啊，應該就唔錯嘅。 啊，咁講到行運咧，就同開光有冇？ 嗱，我哋嚟講咧，就因為咧就因應咗十神牌推出咗之後咧，就都幾多呢、這個讀者啊，咁啊，佢哋咧都會入嚟我哋個 Facebook 啊，或者天元解密網站都問啊。咁我哋今日喺度可能撇少少時間啦，咁佢哋問啊，點解師傅寫陽氣啊，跟住開光啊，或者過火咁樣咧？咁我哋今日就花少少時間解釋一下啦。咁啊，咩叫做講開光先啦？咁我哋睇下第一張 PowerPoint 啦。嗱，神像嘅開光同神獸嘅開光咧，其實有少少唔同嘅。咁啊，我哋首先嚟講咧，講咩叫做開光？曾經嚟講咧，就寫過兩篇文章咧，就講開光。咁如果我哋依家嚟嘅一般嚟講咧，我哋見到廟宇嚟講咧，就係神像開光啦咁樣。咁其實神像開光嘅個作用係啲乜嘢咧？咁其實就話我哋賦予佢其中嘅一種氣場或者叫力量， 咁呢個氣場同埋力量嚟講咧，係有好多唔同嘅開光嘅方法。咁如果你係廟宇嚟講咧，啲大神咧，佢哋嘅開光方法同埋儀式嚟講比較隆重好多嘅。同埋咧，越大件嘅器物嚟講咧，佢能夠保住嗰個光環咧特別大嘅。如果我哋見到嚟講咧，一般啊或者有啲高僧啊嗰啲大法師咁樣咧，佢哋開光嚟講咧，就係話個神像背後咧係有啲佛光喺度嘅。咁所謂佛光咧，有時我哋見到有啲神像咧，就後面咧就有啲散出嚟嘅。咁有啲咧就咁包住嘅。咁另外有啲咧就射出嚟嘅，有唔同嘅。咁有咩作用呢？咁你譬如好似話我哋觀音娘娘咁啊，香港似乎話統計過最多人信奉觀音嘅。一般嚟講，觀音嚟講就係慈悲嘅，所以佢嚟講佢開光嘅方法嚟講咧，有時會用咩咧？白衣神咒啊，即係觀音啊。咁啊，同埋用心經嚟開都得嘅。咁啊，當然啦，咁啊，梗係要加另外啲咒語啊，咁樣符咒。咁佢開光嚟講咧，就話就咁樣包住嘅，好平和嘅。咁如果有啲靈界啊、邪靈啊嗰啲見到個開咗光之後咧，佢就唔敢掂佢啦。咁亦都係有一個乜嘢咧，就好似我哋又話驅邪嘅作用。咁譬如你擺喺屋企嗰度咁樣神像，點解要開光咧？就開光嚟講咧，就話佢個本身好似有一種力量喺度，有一種磁場喺度咧，就喺間屋裏邊咧就散發出去。咁啊，令到嚟講咧，有啲邪靈啊嗰啲嘢咧就唔好咧就可以影響到宅裏邊住嘅人。 嗯， 好啦。呢、這個比較溫和啲嘅，咁啊廟宇有少少唔同啦。因為廟宇嚟講咧，佢哋開光嘅儀式咧就比較隆重好多嘅。咁而且嚟講咧，佢哋開光咧，通常嘅光咧就係如果我哋見到有啲即係有啲影片啊，佢哋就喺後邊咁樣散出嚟嘅。咁有時我哋稱為叫做佛光啦，統稱叫做佛光啦、黃光啊嗰啲咁嘅。咁個力量嚟講咧就比較大啲嘅。但若果你話要開一啲大神，譬如話鐘馗啊、關帝爺嗰啲咧，佢就淨係射出嚟嗰啲光。 啊，我唔明啦，點解要擺個鐘馗喺？ 鐘馗督捉鬼啊嘛！ 咁你咁即係咪屋企有先？ 唔係，但有啲人嚟講咧，就譬如好似有啲新界啊，以前有啲鄉村嘅地方嚟講咧，咁可能佢哋屋企嚟講咧，就周邊有啲山間野嶺啊，咁啊聚集咗好啲咁樣靈界啊，咁啊久唔久影響到咧成間屋嘅人。咁佢哋會請鐘馗咯，咁佢哋請鐘馗翻佢嚟講鎮宅，即係要鎮住佢，或者咧就香港嚟講咧就比較流行啲啊，請關帝爺。 係你呢個就多啦，呢個 因為關帝爺咧有兩個用途啊嘛，咁啊關帝爺本身係忠義之師啦，咁你知道即係黑白兩道都係供奉關帝爺，因為本身關帝爺又打得啦，咁亦都第二樣嘢嚟講，關帝爺亦都係財神嚟嘅，亦都算係冇財神。 冇財神 係啦，所以嚟講咧有兩個功用嘅。關帝爺係最好嘅，聽講關帝爺嚟講咧就好識簿記，即係如果以前我哋都係做會計嗰啲，佢真係好識計數， 係啦，曬佢 喺軍中，咁所以關帝爺亦都係算做武財神，其中一樣嘢。 啊，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想嗱，譬如喺我哋梗係坊間見到好多像啦， 係啊， 你即係印度又有咩？咁佢呢啲店咧，通常咪同你做埋個開光？ 係有啲佢就會揾一啲師傅咧，就幫你做開光啦。咁開光嘅利是嚟講就不等嘅。咁啊，佢哋嚟講咧，就開光嘅儀式啊，開光嘅做法咧，就各家各派唔同。譬如好似我哋依家嚟講咧，最常見我哋有啲錄音師傅啦，茅山師傅啦，或者有啲佛教嘅方面咧，佢都會有。嗱，舉個例子嚟講咧，就譬如好似天壇大佛啦。嗱，天壇大佛點解其實要整咁大個佛咧？就係話佢開咗光之後嚟講咧，嗰個體積好大，咁佢嘅光咧就好大啦。咁佢成個天壇大佛嘅整個磁場咧，其實就影響到香港嘅。咁正如好似呢個慈濟寺咁啊，觀音咧就好大。咁觀音嚟講，佢嗰個本身嗰個力量嚟講咧，就保佑咗成個地區嘅。咁樣。咁好啦，咁佢點樣去 maintain 嘅，即係維持嗰道光咧？所以我哋見到咧，好多廟宇啊，或者道觀都好啦，佢哋每日都會誦經。由開光嗰班高僧啊，或者道長咧，佢哋每日都會誦經。誦經嘅作用係乜嘢？就係維持嗰個開光嘅力量，係啦。咁如果當其中一個高僧啊，或者道士嚟講，道長嚟講，佢圓寂咗之後咧，佢哋道光咧就會走，就由其他嘅法師咧就補上翻。所以點解廟宇成日都聽到佢哋哇念經啊咁樣用呢個梵文嚟念都有嘅，譬如藥師經咁樣啦。咁個藥師佛咧，佢哋每日都用呢一個我哋叫做咩咧？叫做梵咒啊，即係用呢一個我哋叫做咩？用嗰啲梵語咧，即係念嘅。咁然之後嚟講咧，就命聽維持咗佢本身個腳嗰個 佛像的強度。一般開光儀式有些師傅譬如說請了神像回來的時候說他們的儀式我們就叫請神入座。咁啊，個神像嚟講咧，個能力強與弱嚟講咧，就有時要視乎翻咧嗰位師傅本身啦，嗰、那個功力啦。但唔係，如果唔係話講佢功力咧，就視乎嚟講咧，佢用嘅工具。嗱，有啲工具嚟講咧，就由師傅啊或者廟宇嗰度咧，已經咧係我哋叫祭練過。嗱，祭咧就係、是、祭字嗰個祭啊嚇，即係擺喺神台嘅。咁啊，成日都喺度供奉佢，咁佢咧就有一種力量嘅。咁開光嘅工具會有啲乜嘢呢？咁我哋見過咧，有啲用開光鏡啦，咁啊有開光筆啦，同埋朱砂。嗱，朱砂香港依家就比較難揾噶啦，因為好似禁咗嘅。 點解禁啊？有毒， 有毒啊嘛，有汞啊嘛。咁我哋嚟講咧，我哋依家嘅朱砂嚟講咧，就喺大陸咧要托人去買翻落嚟先得嘅，因為香港有啲朱砂係假嘅，個作用啊比較低嘅。咁好啦，台灣嗰一派同埋香港咧。香港咧就有啲派系嗰啲咧，佢哋中意落埋呢個雞冠血啊，就溝朱砂添嘅。咁啊個靈力咧就比較高啲啦。咁啊另外嚟講就加埋呢個開光符啦、安神符啦，同埋清淨符咁樣。咁啊有啲嚟講咧就會用呢個五色線添嘅。五色線有得意，以前我見過啲師傅咧，佢哋將五色線咧就綁喺個開光鏡嗰度，再咧就綁埋喺嗰個神像嗰度咧，好似反照嗰啲光咧落去射落去咁樣嘅。咁呢啲咁嘅工具嚟講咧，就會經過祭練咧，然之後先可以我嚟做嘅。咁尤其是朱砂啲嘛，朱砂嚟講祭練嘅過程咧，時間就比較耐啲添。咁啊，朱砂嚟講就我哋即係話咧，一點落去咧就賦予個能力噶啦。好似我哋依家咧就見到咧，有時人啲開張咧，咪舞獅啊、舞麒麟啊，咁啊都要點睛噶嘛，咁啊要用朱砂，但係嗰個咧就基本上咧，其實就係一種儀式嘅啫。咁好啦，咁啊個下邊跟住個程序咧，我哋就要請神啦。請神嚟講咧，就話要將請個大神嗰個力量就入去，咁啊入神啦，咁啊賦予咗喺個神像嗰度。咁一個開光咧，就基本上啫，即係基本上咧就完成咗嘅。好啦，如果你話喺屋企嗰度嚟講咧，你點樣可以維持嗰啲光咧？咁啊有啲咧就依家咧就比較方便啲嘅，有念佛機啦，咁啊或者有手機啦，譬如你供奉觀音娘娘嘅，咁可能每一日咧都會念心經啦，朝頭早念七次啦，中午念七次啦。或者從七數有關嘅，譬如二十一次咁樣咧，就維持咗嗰個觀音嘅光度。咁啊，好多人咧，點解有啲師傅話要擺杯水喺度咧？擺杯水嘅作用嚟講，因為依家有冷氣機啊，咁佢哋個磁場咧就好容易咧就將啲光扯走，有我哋叫有 conflict， 即係有少少衝突嘅。所以點解其實擺杯水喺度咧，就係話當嗰個冷氣機一開或者有啲磁場有啲電嘅時候咧，一扯走佢嘅時候咧，就唔會影響到開光嗰個光啊，令佢咧就維持得咧就比較長啲嘅。咁開光嚟講，除咗呢個步驟嚟講咧，即係我哋而家見到啦，開光嘅工具咧，咁我哋自己咧就各派有少少唔同嘅。咁我哋如果開光嚟講咧，通常就擺咗喺神我哋神案裏邊啦，神像側邊即係神壇側邊咧，我哋先會擺喺度養一段時間，即係基本上嚇養一段時間係做乜嘢咧？咁我哋叫養氣，咁啊將呢一個神壇裏邊嗰個已經開咗光嗰啲咧，就賦予佢一種力量先。咁啊，但係嚟講咧，就未正正式式開光嘅。跟住之後咧，就做呢個過火嘅儀式。即係我哋有時嚟講咧，我哋會點解你見到台灣咧，佢哋咧就做足噶，好多時咪將嗰個神像咧托住佢，去到一啲火盆啊，或者點曬香好多儀式咁喺度轉啊，喺度做過火嘅。通常嚟講咧就過五個圈嘅，過咗五個圈之後嚟講咧就真真正正開光啦。咁開咗光之後，最後最重要嚟講，即最難嗰個步驟咧叫鎖光。點解咩叫鎖光呢？鎖光嚟講，即係好似話啦，你開咗道門之後，你要出街，你一定要鎖實佢先得。若果唔係啲 流走啊， 係啦，如果唔係咧，就會啲光咧就會流走嘅。咁另外嚟講咧，就話一般人嚟講咧，就都可以開到光嘅。譬如佢哋識念呢、這個，譬如我哋請黃財神咁樣啦。如果佢哋嚟講識念呢個黃財神咒嚟講咧，亦都可以自己開光。不過咧，就要幾乎日日都要一零八片先得嚇。咁啊要留意一下。嗱呢一對嚟講咧，就係話我幫啲客户咧喺呢一個商鋪裏邊咧就擺貔貅嘅，咁啊睇到眼睛係紅色嘅，咁我哋咧就落咗真係落咗朱砂，咁啊另外加一個水晶盤嘅。 咁啊，呢位客户嚟讲咧，几好嘅，因为咧摆咗几个月之后咧，就搬咗一个新同埋靓啲嘅写字楼。咁啊，呢个咧就最主要咧就系用招财嘅方法去开光，因为咧招财嘅开光嚟讲咧，同一般家宅保平安嘅开光咧，亦都有少少唔同嘅。好啦，神像嘅开光嚟讲咧，嗰、那个程序咧就可能咧就会简单少少啦。咁我哋讲咧就若果讲到呢一度咧，我哋讲有啲我哋叫神兽啦。咁我哋中国古代我哋有本书咧，就原来我哋咧就中国常用嘅风水器物咧系有88种。常见嘅话咧有貔貅啦，有金龙啦，或者有龙龟啦，有铜嘅狮子啦、如意啊。銅錢比較用得多啲啊，同埋白玉嘅玉石啦、象啦，咁我哋都會有嘅。咁啊，愛嚟做乜嘢？開咗光咧，我哋就係調節咧裏邊室內嗰個環境，同埋將個氣場淨化。咁其實風水嚟講，我哋成日都講啦，風水係咩咧？風其實係一種氣嚟嘅。咁啊，氣種咧就好多啦，好多雜氣。開咗光之後咧，就令到呢個宅裏邊或者一個商業單位裏邊嚟講咧，係比較清啲嘅。嗰啲叫清氣，咁咧就唔會令到咧有啲邪氣入侵啦，咁啊令到裏邊嗰啲人做嘢啊，或者住喺裏邊嘅人嚟講咧平安啲啦，身體咧就比較健康啲嘅。咁啊，譬如好似我哋有啲客户啦，咁佢哋商業用嗰啲咧，基本上嚟講咧，佢哋就先招財先噶啦，其他都唔諗嘅，啊正常啊做生意啊嘛。咁啊招財用嘅話咧，我哋呢依家咧中國大陸嚟講咧，開放之後比較流行咧，就係用財神喎。佢哋比較用比光財神比較多嘅。咁我哋財神文化坊嚟講咧，就可能係唯一一個香港咧有偏財神嘅一個地方，係唯一一個地方有偏財神行信嘅咁樣。咁啊，有時間嚟講咧，就可以上去咧就拜，即係供奉下都得嘅。因為咧有啲用冷門嘅行業嚟講啊，咁同埋咧以投資為主嘅人咧都適宜拜偏財神。另外咧用貔貅啦，貔貅嚟吸財啦，咁啊紫嘴精咧就旺財啦，葫蘆啊健康啦。咁啊經過咗開光咧之後咧就可以用嘅。咁啊開光嘅風水器物嚟講咧，咁我哋都要清氣先啦，即係買翻嚟嘅時候，因為擺咗好耐，可能喺啲店啊擺咗好耐。咁我哋首先要將佢洗一洗先。咁其實洗嘅時候嚟講好簡單，因為如果屋企咧自己諗住自己做呢個動作都好簡單嘅。我哋會用一啲咧叫做自然咧，一啲海鹽啊，一啲海鹽即係好乾淨嗰啲海鹽咧，用鹽水咧簡單啲咧，就先幫佢清洗咗啲風水器物先。咁跟住嚟講咧，就會用呢一個咩咧鼠尾草，乾嘅鼠尾草。或者是重拍都得嘅， 呢啲喺邊揾？呢個 得 嘅，喺邊 揾啊？呢個都唔係容易揾㗎。咁啊， 買花嘅地方都 以前買花都會， 而家就難啲。 啊，依家比較難啲，咁我哋知道喺邊度有得賣嘅，有啲地方。 但係如果真係冇，咪鹽水咯。 係啦，用鹽水清咗佢，然之後咧，我哋會用幾種草咧，就會將佢咧就燻過先。咁然之後就壓氣同埋鎖氣啦，即係叫做開光啦。咁啊，好似嚟講咧，就話將嗰件風水器物咧就賦予一種生命力咁嘅意思。咁啊，一般人咧，其实咧，有时有啲比较上咧，有啲佛教徒啊，或者道教徒都比较资深嘅，咁佢自己经常都念经啊，咁样啊。譬如话我哋利用心经啊、白衣观音神咒咧，其实都可以开到嘅。咁啊，但系嚟讲咧，就要识锁光咯。如果唔识锁光嘅话咧，基本上日都要念噶，拿住个念珠喺度。我见到有啲好即系点讲，好虔诚嘅教徒咧，佢哋会做到嘅呢样嘢。好啦，若果你话要进一步去调节啊，或者好啲嘅话咧，咁我哋就会用64气卦。64气卦嚟讲咧，就基本上拣啱个卦咧，就对夫妻和谐啊，对财运啊、健康啊，咁都会有助益嘅。咁因為咧就64氣卦就唔好亂用啦。咁我哋同阿黃師傅就有少少心得嘅，即係如果幫人哋擺風水嘅時候咧，呢啲嚟講咧，我哋叫做咩 ？Tailor make 就即係叫做 度 親訂做嘅，要度親，即係要睇下個宅主本身係適合邊支卦，同埋咧係啦，同埋個方位咧要擺得好好。嗱，另一樣嘢咧就好得意嘅，我哋成日都話講下開光，其實開光嚟講咧，可以亦都係叫做一種原理。咁啊，譬如好似香港咁啊，近年或者好多爭拗啊，各樣嘢咁啊。如果香港人咧，佢哋嗰個念力咧、願力咧係比較正面啲嚟講咧，就其實等於風水開光一樣。咁啊，香港咧就越行越好，就越行越靚嘅。 咁咧就大家嚟講咧，有啲細微啲嘅風水器物嚟講咧，譬如好似十神牌咁樣，咁啊因為有好多讀者啊，咁佢哋都問我哋咧， 而家帶緊呢， 係啦，好似帶緊咁啦，咁咁我哋順便咧就喺呢度解釋一下啦。咁我哋咧就將佢咧就擺咗喺我哋嗰個神壇嗰度咧，就一路喺度養緊氣，同埋嚟講咧就已經係做咗過火嘅動作。咁啊過火，然之後就開光。咁所以有啲有啲客户咧，佢哋上到嚟咧，見到我哋擺曬喺嗰度嚟講，就話俾佢哋知咧。咁佢哋嚟到一見到都係咦係，咁我哋咧就將呢啲咁嘅十神牌咧就開咗光，然之後先俾呢個客户咧就請翻佢用嘅。咁啊希望咧就對佢哋嗰個五行嗰個平衡啦，同埋對佢哋都有個助益，因為十神牌亦都叫做貴人牌嘛。咁啊你啊日日都駝住個貴人牌，或者揸車嘅時候有一個貴人牌喺度，咁啊多多少少咧希望嚟講咧個磁場咧就正面多少少啦，咁樣。黃師傅有冇咩要補充一下？在開光方面， 冇啦。如果講開光， 係啦， 補充就冇咩噶啦。不過如果你話你講到開光，譬如好似頭先講到話而家睇到嗰對貔貅點咗睛嘅眼嗰度，我有啲真實嘅個案發生過曾經。咁我識認識一個錄音師傅咁，佢都有用朱砂幫人開光。咁啊，好明顯咧，試過有一次咧。就看住佢開光咧，即係可能佢嗰日個精氣神又好強， 好強。 佢用朱砂點落去，佢點落去嗰、那個風水物品，佢係對象嚟嘅。一點落去嗰下，嘈，係真係發光嘅，係真係有光出現嘅。點一隻就兩邊眼嘛，咁啊兩隻就四隻眼嘅啦。總之點一下就嘈， 閃一閃， 係啦，就閃，真係有光閃出嘅，係真係親眼睇到嘅呢啲，所以。如果嗰、那個本身開光者呢個師傅佢嗰個精氣神集中嘅話咧，佢開光個力量咧亦都自然會比較強。咁啊，但係呢對象咧之後仲有一個古就仲有一個古仔嘅。那個古仔就係咩咧？佢幫個客户開完呢對象個嗰、那個開光之後咧，就咁啊攞去個宅主屋企擺放啦。咁擺咗一段時間，咁啊對佢嘅財運係有正面幫助，係 OK 嘅。咁但係咧，突然間有一日咧，嗰、那個宅主就打俾個師傅同佢講：，喂，師傅，我唔要對象。佢唔要喎，喂，幫佢吸財喎。佢竟然話唔要喎。咁啊，點解咧？問翻佢當事人點解？佢話我夜晚發夢，枕住發夢，夢見對象追我嚟踩，追住我嚟踩。咁師傅就個師傅就問翻佢：，咁你冇理由嘅喎，對象無啦啦點會追你嚟踩啫？你哋係咪對對象做過啲乜嘢啊？咁跟住佢如實託出就講話，佢個仔放學翻嚟白驗冇嘢做，就攞啲藤條之類嘅。嘅物件啦，就嚟 fit 對象，咁啊 fit， 如是者就維持咗一段時間，所以咧就自從佢個仔做完呢樣嘢之後咧，佢就夢到對象喺個夢境中啊，俾對象追住嚟踩佢。咁嗱呢樣嘢咧，我聽完之後咧，嗱當然信唔信誒，每個人嘅意願啦，但係。好地地，如果在風水上是幫到個宅主的無啦，點解話會發到呢個夢呢？咁但係亦都另外一個角度去睇翻咩咧？呢次嘅開光，佢真係喺對象嗰度咧係有個靈喺度啊！即係你個仔，你唔去搞個對象，唔去 fit 佢，係啦，你唔會人對象無啦啦唔會追住你噶嘛？即係雖則唔係現實，係一個夢境，但係喺夢境中都令到佢害怕。咁但係。咁、那個師傅都很無奈，喂，咁你如果攞對象對你嘅財運有影響嘅喎，咁到時你有咩損失，你自己諗清楚喎。咁當然佢都係堅持要攞走嗰對開咗光嘅大象，咁真係好唔好彩，真係幫佢攞走咗，咁啊攞走咗佢，梗係冇咗呢個夢境發生 啦。但啲財運就冇咁正啦。 冇錯啦，跟住就真係個財運，結果有原因啦，即係有某種原因就令到佢咩咧？唔見咗300多萬。 哇！陰公， 唔係咁佢如果有幾千萬咁，唔見三百 咁我唔知啊，我就冇所謂嘅。我唔知佢嘢 相對嘅呢啲嘢。 但係你點都好，你無啦咁樣冇300多萬都痛㗎。 係真係有影響，真係有影響。 咁所以你話開光係咪有咁嘅力量咧？咁啊，其實係有嘅。咁當然就要睇個師傅有冇咁嘅功力啦。 好，我哋第一節嘅結束，第二節再翻嚟啊。